说一些您的真情的故事，最近发生的一些有趣的让人感动的，或者是难过的，或者是幸福的，等等等等，都可以在这个留言板上留言，我们就会从所有留言的朋友当中每周抽取四位朋友，送给您价值100元的毛铺欢聚基金 啊。然后还有一个苦荞酒吗？ 哎，对，这个最重要的忘了啊，还有一瓶毛铺苦荞酒啊。所以大家只需要关注吃喝玩乐大搜索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文字记住毛铺真情欢聚这个关键词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好的啊，刚才四位朋友赶紧去领一下奖吧。 是的是的啊，这四位朋友我们就不重复了啊。恭喜张红啊，马丽杰啊，柳柳啊，林君啊，等等等等。今天我们在周末继续要跟大家聊的还是我们身边非常可爱的伴侣动物啊，我们请来的依然是美联综合非常非常有名的大夫啊。 好，你要说他的那个， 别老说人家是皮肤科专家 赵博老师。 赵博老师，欢迎赵博老师。 大家好，我是来自美联综合动物医院的赵博。 哎，这个今天啊，咱们首先我觉得要先聊一聊赵博，因为前一段时间刚刚去到澳大利亚，去进行了一个学术交流，是不是？ 对啊， 在那边又有一些什么新鲜的关于伴侣动物的一些信息啊，或者说是一些什么样的成果呀、你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主要是喝了好多澳大利亚的酒。 哦，那边的酒好喝吗？ 澳大利亚红酒还可以。 确实还行。 对对对 对对对对。除了酒还有别的吗？ 主要还是在那边跟诊了一段时间，然后在这个动物医院里，正好我去的那个地方呢，它是昆士兰州的一个皮肤专科的一个诊疗机构，然后在那边也跟他们那边非常有名的皮肤专家，然后聊了聊这种皮肤病例的问题，然后还不错吧，因为可能澳洲跟咱们国内的有一些疾病的发病率上还是有一些差异的，但整体来说呢，尤其是像狗的这种过敏症，在咱们两个国家其实都发病率蛮高的。然后也是看了一下他们那边对这样疾病的一个治疗，然后整体的话跟我们现在的临床治疗是非常接近的，因为像现在因为还是比较发达的一个状态，像基本上国外有的一些新的治疗的产品可能我们国内也会有，然后再有呢就是确实也感受到了他们那边的这种动物福利的差异。 哦，真的啊？ 对，确实比国内可能会好一些的动物福利。 那边有什么样的动物福利？ 他们那边不管是主人也好，还是医生也好，还是随便路边上个人也好，他们见到这种动物都是非常有爱心的。然后也不会，可能也有的人会比较害怕小动物，但他们那边就算是他害怕，可能也不会像国内这样有一些不太好的事情发生。当然他们那边可能对狗来说的话做训练也比较多，所以那边的狗狗也都还蛮懂事的。 他们那儿都是有那个狗狗学校吗？还是主人？ 挺多的。 哦，挺多的。 也有很多主人自己会在家做训练。 哦， 你像我们在医院里，可能国内的话有一些孩子来医院看病他非常紧张，然后可能在你给他做检查的时候，尤其是一些需要离他很近的检查的时候，他可能会不太愿意让你去动一些敏感的部位，但是那边的狗狗呢整体来讲就是跟人的那种亲切度都比较高，你去随便去检查它、摸它，或者说随便给它打个针啊什么的，可能也不会说特别的紧张和害怕。 哦， 就整体还是不错的。 哦，哎，那边的就是狗狗他们有医疗保险吗？ 有， 就是他们自己会就是主人会给他们上，是吧？ 对对，因为那边其实诊疗的费用还蛮高的，我觉得至少比国内得高个不止一倍两倍的样子，真的蛮高的。 哎呦， 你要把它核算成人民币的话还挺夸张的那个数字。 哦， 对，我觉得可能核成人民币的话得比国内贵个至少得4到5倍吧，就一般的诊疗啊。 我的天， 就是常规的那种，当然它可能药物不是很贵，但是它的检查的费用，就所有跟人有关系的这种技术的检查费用，还有一些诊费，都还蛮贵的。尤其是你去看这种专家或者专科医生，他的诊费是非常非常高的。 哦， 所以那边其实宠物保险的覆盖率还可以，但我也去过很多其他的国家，然后我觉得保险上的比较多的，你像美国像加拿大的主人给他们的宠物上保险的也会比较多，澳洲也还可以，而且他们那边保险还挺容易的，基本上就是 一个保险单，然后看完病之后医生会在上面签个字，然后基本上你拿着这个东西就可以去理赔了，然后保险公司会直接把这费用打给你。 哦，明白。那那边的宠物医院是会有比如说公立私立还有什么三甲呀二甲呀等等这种分别吗？ 像国外的话大部分的都是私立医院，但是它还有一些大学的这种附属的动物医院。哦，它也得算是教学医院吧，然后它是那种大学的那种教学医院，通常是那种比较综合性的，什么专科都有的。然后其他的大部分就都是一些私立的，当然可能会有一些专科的诊所，比如说这个诊所就看猫病，或者说那个诊所可能就看心脏病，或者另外一个诊所可能就接急诊科。 嗯， 所以会这样去划分。其实国内现在尤其像北京这样的城市，诊所对于专科的这种区分也慢慢的在， 对对对， 这个比例也在提高。 对，就那边其实分科已经分得很详细了。 嗯，对。 哦，咱们这边其实比如说赵博大夫是皮肤科的， 哦， 而今天我们要送出的奖品就是眼科的。 哦， 对不对？眼科的一个检查，我先跟大家说一下，今天也是一个免费的一个大奖要送给朋友们。 嗯， 本节目的奖品是由美联众和动物医院提供的价值570元的宠物眼科疾病全面筛查套餐10个，而且呢是用动物专用的进口眼底照相机，可以拍照列熄灯，眼科专家亲自上阵为您的爱犬提供18项全方位的眼科检查。其实我刚刚说到了是爱犬，不只是犬， 猫 也可以， 猫也可以， 对，就只是您的爱宠啊，只要是猫猫或者是狗狗，您想给您家的伴侣动物想做一个眼底检查的话，嗯，您可以以这样的方式来跟我们获取这个 联系 今天的奖品吧。 啊， 嗯，您的真实姓名加上您真实的手机号码加上您家宠物的种类，比如说是猫啊还是狗啊，还有它的名字，到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就可以了。 嗯， 比如说哎，你这次去那儿跟大夫，你说是一起去，嗯，去叫什么？ 他主要是 巡诊，巡诊还是什么？ 就 是穿个白大褂，然后跟着前面主治大夫。 对，就那大夫干嘛我干嘛就行。 是这样的，一般就是人家，比如这儿躺了一个那个病猫或者病狗啊， 哦， 类似咱们说病人的 哦， 躺在床上，然后那拿一下病历，然后， 哦， 来 一看 大夫 哦，做咔嚓的， 叙述一下病历， 做咔嚓的。 然后人家说你咔嚓的是吧？ 哎，对， 术后康复怎么样啊？啊，是吧？还有没有那些不太好的行为啊？啊，这波就叙述一下，那怎么治疗啊？这波再叙，是不是这样？ 也不是，基本上皮肤科的病例很少有躺着去的，这个要好好说明一下。 进去以后发给赵博一个镊子，去把身上那2000多个虱子都捏下来，是吧？ 好吧，这个办法也太 low 了，人家吃药就好了，用点驱虫药不好吗？ 哎，那边我觉得是不是皮肤病会多一点？ 对，澳洲，反正昆士兰州是真的皮肤病，我觉得比北京发病要高。 对，他们小昆虫多呀， 那边气候也暖和一些，虫子也多。你像那些虫子多的地方，然后生态环境也会比较好。 嗯， 然后过敏症的这种过敏源会特别的多，尤其是像一些植物的过敏源，什么花粉啊、草啊、树啊这些植物的过敏源，那边过敏的狗真的是非常非常多。然后我在那边待了差不多2周的时间吧，然后每一天接诊的这个病例里面，可能对狗的话，可能得有至少一半都是过敏症的。 哦， 然后猫过敏症的可能相对比狗要少一些， 哦， 但也有。然后我在那边还给一个猫做了那个过敏原的皮内试验， 嗯， 然后通过这种皮内试验的结果，给它去做一些这种脱敏治疗，也还可以。 哎，说到过敏，其实现在，因为北京的这个空气环境是一方面，另外呢，现在因为没有暖湿气流的形成， 嗯， 就是冷空气啪来的特别频繁，所以我们也跟天气专家聊嘛，他们就说你下雪的可能性不大，就极干。 哦， 其实极干的话，他们说也会引起很多那种过敏的发生。 对，因为你环境的这种干燥会让你的黏膜屏障变差的。 对， 当你黏膜屏障变差了之后，不管是过敏原也好，还是其他的一些病原微生物也好，可能都会在这种黏膜屏障变差了的时候趁虚而入。 嗯， 所以你像这个季节也不光是皮肤的问题，你像呼吸道的事情特别特别的多，这段时间可能在医院里面接诊到的呼吸道的病例也还蛮多的， 嗯， 尤其是一些上呼吸道的感染，然后包括一些像气管炎、支气管炎，甚至严重一点可能肺炎这样的情况也都挺多的。 哦，所以 尤其是幼年动物 要买个加湿器， 无论是人和动物 太干的话，其实有加湿器还是好一点。 哦，但是大多数时间还是在家的， 对 吧？ 对对 对， 我觉得有加湿器是不是就好一点？听说他不是说是什么黏膜干燥吗？ 哦。 是不是 其实尤其是有一些有慢性呼吸道问题的动物，家里还是有条件最好是备个加湿器，这样能稍微舒服一点，尤其是有好多那种慢性的支气管炎的病例，能会稍微舒服一点，因为你太干燥的话它会咳嗽，然后有的本身就咳嗽的孩子可能在那时候咳嗽还会加重。 哦，所以有我最近观察我们家的狗， 嗯， 就发现他们喝水喝得特别频繁。 哦， 这其实就 是 干燥的， 是一方面。 对对对，因为可能屋里太热了。 因为你太过干燥的话，本身你这种喘气的这个过程，呼吸的过程也会有一部分水分的丧失。 嗯， 那那个时候加上咱们现在很多家庭都有暖气了，也很热，其实室内的温度并不低。那那个时候，尤其是对狗来说，他们的这种水分的蒸发其实还蛮多的。 哦，拿一个喷壶，时不时的喷一喷。 哦， 是不是？ 那他们肯定会不开心的。 不开心也没有办法，这是为了你的健康。 你买个加湿器 是不是？生活就是这样。 哎呀，遇到这样的狗主人，其实也是挺有乐趣的， 对吧？ 对吧？ 慢慢喷着喷着，他就习惯了，还爱上了这种， 而且对他是好的。 对呀， 对不对？ 跟他说，一边喷一边跟他说，这是在增加你的什么黏膜的那个什么， 对对对对对， 什么什么湿度，对你有好处。 你是这样被喷大的？ 主要得喷哪儿，赵博？是不是得喷鼻子？ 你喷出来的这种水，它是水滴，它不是水雾，它不一样的。 可以调成雾状 的， 对， 你肉眼可见的那种都是水滴的 啊？真的吗？ 你像加湿器，它其实是提高环境的这种湿度，而并不是说你去对着加湿器呼吸 啊。 所以你还是不要这样做了嘛。咱们其实家里你可以弄一个那种温度湿度计，然后你可以看一看，一般温度湿度计上它会有一个舒适的这个范围，然后你把家里的这个温度湿度调整到一个舒适的范围就好了。 给它带一个，又有一个想法， 带个什么？ 棉布的口罩，上面呢淋满了水。给他戴上，他每次呼吸就是有一个湿的 东西，感觉要窒息了， 对 对 对， 对吧？ 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好？ 特别有想法， 在火警现场经常有那种湿捂住口鼻， 是是 是， 是 不是？就是这个感觉，这回就不是水滴了吧？ 俯身前行， 可以吧？他们本身就 很低了。下次你晚上睡觉可以试一试。 一会儿咱们再聊一聊吧，比如说这个季节，刚我们说到了，有可能比如说支气管炎啊， 嗯， 包括一些过敏引起的皮肤病，可能也会有啊。一会儿我们来让赵博大夫再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当然，如果您有任何的关于您家伴侣动物的一些问题的话，也可以到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来问一问我们，我们一定会尽力的回答您的。 你爱我吗？这是我们睡前问话。肯定答案，欢呼像一夜美梦到天亮。问我一想，问我一想，这是眷恋的表达。我们笑得像永不满足的娃娃。白天时间像永不停的拉，满了挫折和挑战，每一次感觉失去了力量，就急着想回到你身旁。就算再平凡的脚踏，也让我充满了希望。多么喜欢能藏在你身旁，有太多心情与你分享。就算吃一碗泡面，我也可以慢慢幸福滋味在心里回荡。充满了希望，多么幸

引领年轻人的不羁生活哲学。 FM 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只为等你一起出发。为我跑腿，为我理赔，为我竭尽他所能。 是谁对你这么好呀？ 是人保直销车险，车险管家理赔全程托付，免费上门接车，代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还免费送还，不出门就能办好理赔手续，太方便了。 人保直销车险，大品牌，服务好，理赔全程托付，靠得住。 选择人保直销车险，助我一享轻快车生活。 4001234567， 我的萌猪放肆玩，一起嗨翻天！即日起至2019年3月31日，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 APP 领养萌猪，人人有福袋，每周 PK 有惊喜，升级抽金条，详询95559或各营业网点。我的萌猪放肆玩，一起嗨翻天！即日起至2019年3月31日，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 APP 领养萌猪，人人有福袋，每周 PK 有惊喜，升级抽金条，详询95559或各营业网点。 吃喝玩乐大搜索，一口一口吃掉拥堵。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吃喝玩乐大搜索，我们在周末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孙涛。 刚刚看到有的朋友在发这个毛铺真情欢聚啊，有的发对了，一马平川啊等等，很多朋友发对了。 对， 大鹏您发的是毛铺欢庆啊， 真的 只有毛字对了，其他都不着边， 欢字、 啊哦还有个 欢二分， 哎呦，厉害！这个你应该发毛铺真情欢聚啊，毛铺真情欢聚。另外呢，今天还有送给咱们家的伴侣动物的一个眼科的体检套餐，免费的，价值500多。大家如果想要获取的话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吃喝玩乐大搜索”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您的姓名加上您真实的手机号码加上您家伴侣动物的品种，比如说是猫还是狗，还有他的名字是什么啊、哦？发到平台上就可以了。我们今天是10位朋友可以获得这个奖品啊。 对，我们上一节说了一点关于给宠物加湿的问题， 对 对吧？ 呼吸道的问题， 对我提了好多那个设想，赵波都觉得不好， 不好吗？ 那我们让赵波说一个好的，他们医生到底怎么解决这个加湿？除了买加湿器以外，你们有没有什么小药水什么的，抹点什么油什么的？ 皮肤的话倒还好，因为皮肤干燥，你可以给它用一些保湿的产品，包括有的这种保湿的香波呀，还有一些保湿的喷雾，还有一些精油都是可以的。 但 如果呼吸道就没有办法了。 他们那保湿的什么精油什么玩意儿特贵是吗？ 还行，多少叫特贵。 我们那狗群里边有一朋友，他们家说是也是狗狗发干，就皮肤发干掉毛，然后呢他就给他买那些保湿的东西，说一套下来类似于像洗啊、那倒不至于，有就洗啊，然后有护啊，还有最后那油， 已经不算贵了吧？ 但是我觉得比人用的要贵吧，因为我不太清楚。 你说多少钱？ 800多一套，一套三瓶、哎。 来，赵博说一下你的，随便拿出来。 三瓶都有什么呀？ 就是一个洗的，一个就是洗完之后类似于像护发素的，还有一个就整个全洗干净了之后抹的。 这还贵吗？ 其实还好呗。 赵博随便一个单一品种都得好几千。 哇， 也没有那么 说皮肤那么好呢。 不，其实像一般的像一般动物的话，只要你选择适合它的产品就行，也不见得说真的就是越贵的越好。所以还是得看一看这个成分都有什么，因为有的东西贵吧，它可能当然有它的贵的道理。你比如一些进口的产品，可能关税什么的也很高，所以它可能会比较贵。但是有一些产品，其实它只要里面的成分和它成分的含量相对是合适的，就算它便宜，它也是可以用的。 什么成分是能保湿？ 一般你像保湿的话，一些胶体燕麦、芦荟也可以。然后还有像一些神经酰胺它除了保湿之外，它主要还是有一些那种修复屏障的作用的。 然后再有呢，像一些什么甲壳素啊，这些都是，还有尿囊素都是有一定的保湿作用的。但是一般像他们用的这种香波或者一些喷剂里面都是复合成分的，很少有那种单一成分的产品出来。然后精油的话呢，一般的也是里面会有一些基础油，你比如说像什么甜杏仁油啊，然后其他的就看它是哪个情况了，可能选的精油还会不太一样。 哦，那哎，家里的那种芦荟胶可以给它抹一点吗？ 最好是不要。 为什么？ 因为你抹了之后，它是那种凝胶状态的，会让有毛的孩子们觉得不舒服。 哦。 所以最好还是用，如果是外用的产品，除了香波之外啊，最好还是用那种吸收比较快的，你比如说像精油，那或者呢就是那种没有太多黏腻感的，像一些喷雾喷剂这样的可能会合适一些。 哦，明白了。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些东西一般能保持多久？比如说它那个什么洗的香波，洗完了5分钟之内能保持，还是能保持1个小时、2个小时？ 那你得看里面具体的成分，因为有一些成分它是有这种持续的作用的，有一些成分是没有的。再有呢，有一些这种生产技术也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有一些微包囊的这种技术，那可能在皮肤表面停留的时间就会比较久。 哇，他说了好多我都听不懂了。 所以他们贵还是有贵的道理的， 我都没注意听。幸亏没听。 就有点像那种胶囊的一个情况，只不过他把里面的一些成分包在一个很小的这种囊的里面，然后当你给它涂在皮肤上或者喷在皮肤上的时候，包括一些香波里都会有这样成分， 炸开 它会持续慢慢的释放。炸开倒不至于。 没意思。 哎，那怎么去判断？ 800多不贵了是不是？ 不知道，我没看过，反正我觉得挺贵的。好吧，你们说不贵就不贵。那怎么看他的皮肤是否干呢？ 对，你 就是因为 你摸我摸的干吗？ 你的还好，你的还好，因为他们有毛啊，而且你扒开毛看，比如说我们家那个泰迪就是扒开皮肤是白白的，我也不知道他皮肤干不干，我怎么来判断 呢？其实有几个简单的判断的方式，你比如说在这几家特别容易起静电的那种皮肤毛发，就相对来说比较干了。再有呢，可能皮屑会比较多的时候，也是相对干燥的一个状态。其实你通过这种去抚摸它，去感受这个手感，你是可以感受得到的，就是干和不干的这种状态。一般正常的皮肤你可能摸起来非常的柔软，然后会有一定的水润度，然后要是干燥的话，你可能摸起来就是那种比较粗糙的那种质感。 哦， 当然还有的一些就不干，它可能相反的会比较油腻，那你摸完它之后手上可能都会沾到一些它的油脂。 哎，那种油的是不是好？那等于人家自己自带精油吗？就不用你给人喷，拿油封住了，锁住了水分， 那也不行，过犹不及的道理嘛。如果是太油的话，太油的话，它会让这个皮肤表面的微生物容易增殖的，可能会激发一些微生物的感染。你比如说像细菌、像马拉色菌，尤其是像那种油腻的皮肤，它的这个皮脂啊，并不一定是健康的皮脂，它有可能是一些成分发生了变化的皮脂。这样的皮脂你可能看起来油，觉得它好像哎不干吧，但实际上这样劣质的皮脂呢，反而会让它的皮肤出现问题。所以那个时候你应该给它用一些去油的清洁的产品，一些这种香波啊什么的，去经常给它洗一洗会好一些。 哎呀，真是复杂呀。啊，这儿那个春风拂桃林他说，你要是想给它喷保湿加湿器是不行的，至少得买一个那种美容蒸脸的才行。那才是雾气。说得非常好，这个一般得多少钱？赵博，你蒸没蒸过？ 我还真不知道，但我有一个人用的，是上回也不买什么东西送的，应该不是很贵吧？ 哦，用这个可以是吧？赵博得到了认可 哦， 是不是？ 那个人用的，不是动物用，动物用 它 有毛的呀， 也脸、啊、也可以蒸啊。 它有毛，那样你用的话，那个水全都在毛上了，就 脸给它刮一刮。 其实咱们只要提高环境的这种湿度就可以了，尤其是呼吸道的这个部分。 哦， 皮肤的话，你其实用一些保湿的外用产品是完全可以缓解这种皮肤干燥的情况的。 哦，那家里养个鱼，弄个大鱼缸，是不是就好一点？ 如果你家里有那种放置的水的这种情况，可能会好一点。 因为你们家那 因为会蒸发嘛， 长流水是 不是？我们家弄了一个风雨大阵啊，特别好。其中呢有一个就是，在某些位置的时候，其实要放一些流动的东西会比较好。 哦、 比如说一直在走的表啊，包括这个一直流的水啊， 水车是不是 它不一定转。 就只要是一直流动的、循环往复的，它又代表着滚滚来的意思。Yes， 哎，这个。然后我们家的那个位置呢，就放了一个滚滚来的东西。 它很大吗？ 不是很大，大概整个这么大，就类似于一个小假山一样。 哦， 里面蓄上水，它里边有一个那个抽水的水泵嘛，小水泵。 蓄上水500毫升？ 不，还蛮多的。还有具体这个我倒没有管它呢，反正就弄满了就 OK 了。然后它就一直不断循环的哗流着水，你听它那个水声就哗，声音很小。我放在卧室里面，其实对睡觉也不是特别干扰。但是有一个好的，就是它在这个特别干的时候，它真的能够给你起到加湿的功 效。对，跟加湿器的原理差不多。 我们家没有放加湿器，但是我们家大概是湿度是20多，因为我们有表嘛，20多其实还算凑合了，还算凑合。而且你会发现，到了特别干的时候，我们家这个滚滚来的这个东西，就水下的特别快。 哦， 夏天的时候水就还好，这个时候就水下特别快，你基本上2-3天的时候你就得加一次，要不它就没底儿了。所以我觉得还不错。我现在想弄一个那种更好一点的， 更大的滚滚来， 更大的滚滚来，而且它是那种烟雾缭绕， 烟雾缭绕， 就是它真是有水雾， 就是你滋滋， 哎，听起来是有点，但是声音很小， 但是它会那个滋出雾来。 对对，就是它给你制造那种效果。 那你中间要种植物吗？是要弄那种？ 没有，它有，都是塑料的。 对， 都是塑料的。它有那种，就是我大概好像是有个这么长，不到1米高吧？ 啊， 不到1米高。然后它是一个高山流水的感觉。 哦。 然后它那个雾气不知道怎么控制啊，它那个雾气能 是干冰吗？还是什么？ 不是干冰，就是水， 就是水气， 就是它喷的那个水气，它就水气一直在刺，一会儿刺一下。刺一会儿，刺一下，就这种感觉， 营造出一种人间仙境。 Yes， 啊，最重要是要让它滚滚来，你知道吗？ 我以为最重要，我觉得你应该落在加湿上。 对，加湿特别好，特别好。对，但是摆在哪儿很关键啊，真的摆在哪儿很关键。这个咱就不聊了。 对， 对，但我觉得这个加湿也是蛮好的。 对，这种呢，你看又有吉祥的寓意，然后呢，还能起到一定的装饰美化的作用。 但家里有养猫的朋友们要稍微注意一下，它可能会在里面喝水，所以你要保证里面的水是干净的， 对， 而且要保证它不漏电。 哎，狗不会在里头，你家的狗不会在里头， 够不着。我就放在一个台子， 一般都放在桌子上或者什么的吧。 大阵，它是有顺序的。 我笔漏了，改天一定得去参观一下，激起了我的好奇心。 这特别好玩啊，反正挺有实用效果的。 好， 人家不光是有别的东西，它还有实用效果，挺有意思 啊。这个是可以啊，这个比加湿器贵吗？ 还好还好，比加湿器漂亮。 比加湿器漂亮， 漂亮好看，而且它有自然流水的声音。 哦， 就是它的声音还不会特别大。 哦， 如果大家喜欢那种，就是你家里边卧室里边有一点自然的声音的话，那个特别好。它真的是有点自然流水的声音， 自然的声音，我发现睡得更好。 对，就是这样， 是不是赵博？ 对， 我还真没有这个体会，因为我什么时候都睡得特别好。 真的是。太粗糙， 我就属于婴儿般的睡眠，没有办法， 连自己的这个睡眠都掌握不了。 哎，那咱是说回宠物啊，说回宠物，咱说了家里边要营造一个比较好的湿度啊，然后它的温度啊都比较合适的一个环境，这当然是最好的。那我们能不能通过一些狗狗的体表状态来判断它可能是会有一些？比如说因为干燥的问题，然后比如说他鼻头发干，或者是说他的眼睛发干还是怎样，他会有这样表象的问题会出现的时候，说明哦，他有可能是因为我的屋子太干燥引起他可能会不适，我们能看出来吗？ 其实对于环境的这种干湿度的话，对动物最大的影响可能就在呼吸道上，尤其是本身就有一些呼吸道问题的时候，它可能在这个时候就会开始咳嗽了。所以当你听到它咳嗽，或者咳嗽，比如平时有一些问题也会在平时咳嗽，比如有一些老年的犬，它会有这种气管塌陷的情况，那平时也会咳，那可能在这时候咳的就变多了。所以那个时候你可能就要考虑会不会有这方面的问题。当然如果说一个相对比较健康的动物，以前也没有出现过什么呼吸道问题，在这个时候突然咳嗽起来的，那肯定还是要带到医院去做检查，因为本身这个季节呼吸道感染的风险也是比较高。 如果要是没有及时就诊，时间延误了的话，有可能本身是上呼吸道的问题或者气管的问题，可能你没管它，过个一天半天的，没准就加重了，成肺炎了。这样的情况其实也蛮多的，尤其是幼年动物这一块病情变化还是蛮快的。 涛涛，你见过你们家狗狗咳嗽吗？ 见过，我还给它治过呢，我不跟你讲过吗？ 就是 猫一般咳嗽的相对少，但狗还挺多的。 狗是怎么咳嗽？我没见过。 跟人咳嗽一个声， 就是 对， 就这样。 这种是属于干咳、 哦， 还有那种有痰的咳嗽。对，你这个有痰你模拟不出来、哦，对吧？就是还有那种带罗音儿。 等我咽下去点。 就是这种咳嗽都能听出来，和人几乎是一模一样、 哦。 然后他们也拿听诊器听那个 呼吸音啊什么的， 就一样。然后好像也能看见痰。 嗯，一般狗不会卡痰出来，但是你会看到，就是 它有痰在这卡。 狗就是一个是你听它那个咳的声音，就可能是有痰的声音；再一个，你去听诊听那个肺的呼吸音，听气管的呼吸音，也能感受到它是不是有痰。再一个呢，你看它咳嗽，咳嗽到最后咔的那一下之后， 嗯， 然后就它就开始憋嘴往里咽了。 哦，它会有， 因为它不会吐出来，它可能顺带就咽下去 了。的那个过程， 明白？ 有也有个动作，但是它不会把它吐出来。 哦，那这个分 比我们人文明很多。 哦，那倒是。 但有的它连续的这种咳嗽，它也会把那个痰吐出来的。 哦。 但有一些主人可能会把狗的咳嗽跟呕吐会很难区分，在有的时候，因为可能这两个事情往往是连在一起的，而且就是整个的那个感受上，因为都是张着嘴低着头的那个样子，外观看起来有点像。 哦， 所以好多主人会把咳嗽的狗当成吐，然后到医院去看诊。 嗯， 这样的情况也会有。 那这个有没有这种品种的分别？比如说哪个品种可能更容易 就特别爱咳嗽？ 比如说鼻子短的，现在法斗啊什么的养的特别多。 嗯，相对气道比较短，包括短头、短鼻子的这种品种呢，在这个季节有呼吸道感染的风险会增加。 嗯， 而且他们本身这种气道短的孩子呢。嗯，也不光是这个季节，可能夏天特别热的时候他们也特别容易出问题，比较容易中暑啊什么的。所以要是短气道品种的孩子，包括猫的话，那种异短就加菲猫， 嗯， 还是主人要多注意在这个时候。 哎，法斗就是没事就在那儿呵喽，是属于有病态吗？还是他就那样，就是怎么学呢？ 是打呼还是什么样？ 就是气息很重， 呼吸 感觉就像是哮喘似的那种感觉。是会 有 问题吗？ 有这种情况，因为本身它的生理结构就可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因为它的这个一个气道比较短，再一个的软腭可能相对比较长，就会有点类似人打鼾发出的那种声音。睡觉的时候可能也会有，但是这种情况如果有条件，最好还是去医院找医生看一下，因为有一些如果这个情况太严重的话，也会有其他的一些问题的风险。 好吧，一会儿我们再慢慢聊吧啊！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可以找到我们吃喝玩乐大搜索的官方微信平台来提问啊。我们今天聊的依然是伴侣动物。 你的嘴角微微上翘，性感的无可救药，

该怎么去去治疗啊， 嗯 啊，怎么去预防啊，一会儿我们再慢慢的聊。 嗯， 另外呢我们还会聊一聊现在是这个过敏季节是比较多发的一个时候，所以呢我们也会聊一聊狗狗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过敏的情况，那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当然您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到微信公众平台吃喝玩乐大搜索的官方微信CHWL876就可以了。当然一开始我们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事情 哦。 这个好事呢平时大家听到的也比较多，比如说微博抽奖。 哦， 涛涛，微博抽奖你最近参加了吗？ 哦，你说的是那种王校长一人一万的抽奖吧？据说113个中奖当中才有一个男性，这不是歧视吗？ 啊，人家说了，人家说那是因为男性用户话少，在微博上活跃度不高，所以呢就被当成了机器号就给过滤掉了。 哎呀，沉默是金，机器真是不懂我。 但是有懂你的呀。 谁呀？ 建行会懂你 APP 懂啊。 哦 啊，只要你是有贷款需求的企业用户，你就可以随时查看建行小微企业信贷产品信息，不用登录，只要填写企业名称全称，勾选行业，再填写企业上年度的经营收入和近一年的企业纳税总额，马上就可以试算出贷款额度了。你只要符合条件，立马就能贷款，全程在线操作，几分钟搞定贷款。 哎呀，这么容易，那会不会你们怕借错人呀？随便谁都借？ 哎呀，这不用你操心，人家建行会懂你 APP 有先进的生物认证人脸识别技术，一刷脸就能把你的身份给识别了。 哎呀，说的这么热闹，能借多少钱呀？ 信用快贷最高额度可以达300万。 嗯， 如果小微企业手里边有房产资源，申请一下抵押快贷产品，借款额度最高可以达到1000万元。 哎呀，建行会懂你，真的很懂你哟。 哎，没错啊。另外呢，现在又到了第三时段了，我们的这个毛铺酒啊，欢聚有毛铺，毛铺与大家共欢聚啊，又来了。这个周六啊，每周六毛铺苦荞酒为我们提供了毛铺真情欢聚礼包，什么呢？100元的现金，再加上一瓶毛铺苦荞酒。 嗯，然后大家可以赶紧关注我们吃喝玩乐大搜索的官方微信，发送文字毛铺真情欢聚啊作为关键词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参与留言板的互动，将真情欢聚故事在留言板分享，我们会在后台挑选出4位幸运的朋友。这4位朋友呢，不仅能获得毛铺提供的100元的欢聚基金，还会送上一瓶价值148元的毛铺苦荞美酒。 嗯，把大家的真情故事和我们分享吧，别忘了也把这么棒的活动通过微信分享给你的朋友。大家记住，在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的关键词是6个字毛铺真情欢聚。 嗯， 另外今天我们还有奖品啊，美联众和提供给大家的一个价值570元的一个宠物眼科疾病的全面筛查套餐，我们总共有10个名额。如果大家想要得到它的话，如果大家想带着自己家的宠物啊到这个医院看看眼睛怎么样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您的真实姓名，加上您的真实手机号码，加上您家伴侣动物的这个类别，比如说是猫还是狗狗， 嗯， 啊，然后再加上它的名字就可以了啊，我们会抽取10位朋友送给您的。在说这个支气管炎和这个过敏之前，咱先来回答高山的问题。他说了，我们家狗狗12岁啊， 哈士奇， 哈士奇40斤，40斤算胖的吗？算大的吗？ 算瘦一点， 瘦一点的那个， 母狗，不过也就没有特别大，40斤 也 不大，就是有点偏瘦吧， 有点小，得看体型吧。 我们家11岁，上次要的是56斤。 哦，你们家那是公的， 母的？ 哦，也是 母 的。 哦，但我们家那个看起来就不大，所以40斤可能就是瘦。 你们家那壮，人家这苗条，啊，说了得了乳腺癌， 嗯。 现在是应该保守治疗呢，还是动手术会好一些呢？现在特别着急。 嗯 嗯，得看他长的情况怎么样了。 嗯， 因为一般像这个年纪本身的话呢，可能尤其是在病理状态下，如果要手术的话，相对可能麻醉的这种风险，包括手术的这种风险，相对会大一点点。而且一般如果要是治疗的角度来讲，如果我去积极的去做手术的话，他不光要做乳腺肿瘤的切除术，他要做绝育术，要把子宫卵巢摘掉才可以。而且乳腺肿瘤本身也是一个相对比较容易复发的肿瘤，而且恶性率相对确实比较高。 嗯， 而且一般我们如果是做这种乳腺肿瘤切除的话呢，比如说它单侧有一个乳房的乳腺有肿瘤，那我们可能最后做手术的时候，如果是为了就是让它不复发，为了彻底根除这个问题，可能我们会考虑把这个单侧的所有的乳腺都一并摘除掉。 哦， 因为它这个单侧的乳腺每一个跟每一个之间它是有这种腺道管相通的，所以如果你只摘掉这个肿瘤的这个部分，可能过一段时间别的又开始长起来了。如果双侧的话，有的时候要进行两次手术的，可能这边做完了长得差不多了再把那边切掉。当然有的乳腺肿瘤会长得特别特别夸张，会长得特别特别大，我见过最大的乳腺肿瘤差不多得有这么大，这是 小排球了感觉， 差不多， 嗯， 就挺夸张的。所以如果要是那样的情况下呢，可能就特别容易会出现这种破溃的情况，因为太大了，它随便蹭到哪儿或者待在哪儿可能就破了。因为乳腺肿瘤本身它也是一个比较活跃的状态，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可能为了并不一定真的是治愈它，而是为了让它在它这个所谓的有生之年吧，让它生活质量相对好一些，让它不要天天破呀烂啊这样的情况，我们可能会做一个叫减肌手术的，就是把它的这个肿瘤的相对缩小，但它可能过一段时间还会长，但是在它长之前的这段时间它会过得舒服一点，所以你要看它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程度。那如果是保守治疗不切除的话，尤其是有一些肿瘤的这种恶性程度特别高的时候，那再加上这个动物的年龄可能相对比较大，可能我做手术切除的这种意义又不大，那可能这个时候要考虑保守治疗。保守治疗一般像乳腺肿瘤的话，我们可能会考虑给一些抗肿瘤的中药，这样去做保守。当然得看它现阶段发展到一个什么程度，再去评估它怎么去控制合适一些。 您家这个狗狗的现在这个情况啊，可能我们一两句根本就不可能能说明白的，所以建议您还是带到医院去看一下。咱美联那么多店，哪家是比如说有比较专业的大夫在那边坐诊，就 这 方面的 去转诊。 你像肿瘤科的话，最好还是咱们转诊中心。转诊中心的话，有两位肿瘤科的大夫，一位是董军教授，再有一位呢是胡凡医生。但胡凡医生他要1月底可能才回国，现在在美国进修。然后董军医生可以到时候打电话预约就可以。 就是转诊，就是我们在网上就能查美联综合转诊中心就 对，就能查到电话，然后。也可以直接拨这个58247186，让前台做预约就可以了。 反正 最好还是看一下会好一点。 40斤，按我们判断呢，是身材可能是有点消瘦，是不是也跟他得这个病有关系啊？ 像很多恶性肿瘤到后期的话，都可能会出现，对，因为它是一个营养消耗性的疾病，所以到后期可能会出现这种消瘦的情况。但是像40斤，当然也许它本身就是个子小。所以，但是哈士奇确实40斤是 有 点小， 有点 不知道是因为瘦还是因为体型比较小。 对，因为我们家狗真的就不大，就是跟别的哈士奇比起来，真的就已经算小的了。它还56斤呢，它也是母狗，我觉得还是有可比性。那你想，它一小三分之一，那它体型总在那儿，它不再瘦也不能瘦成一个泰迪的样子，对不对？所以可能身体状况您还得全面的 考虑。还得看看，而且像一般乳腺肿瘤，你真的是想去手术的话，术前也是要做很多检查的，包括这种血液的检查，然后当然还要做胸腔的 X光片的这种检查，因为要看有没有转移。你像乳腺肿瘤，其实它的转移率还是蛮高的，有可能会出现这种胸腔、肺脏的这种转移的情况都可能会有。所以适不适合去积极的治疗还是保守治疗，这个得看他检查的情况才知道。 不过现在啊，你看这个人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好，动物的身体状况我觉得也是越来越好， 对 对吧？过去可能一想觉得十几岁的狗就是大狗，就年龄非常大了，可能觉得上手术台你就压力会很大，但是通过我们家的狗做完手术以后，它是11岁做的，当时也觉得身体好像能不能 怕它盯不住， 对，但是去了检查以后发现身体状况各方面都还挺好的，而且现在做完了以后也没有任何的问题，还最近还因为冬天了还稍微胖了一点，身体状况一直还非常 好，恢复的不错， 对，就是所以12岁可能您也别担心，就如果 身体状态好的话，对，还是看他整体的身体情况。因为咱们那儿现在你像转诊中心，我们那儿的那个麻醉师的水平也是非常高，他们做术前检查和麻醉监护都还是蛮到位的，所以相对麻醉的风险会比较低， 而且现在跟几年前肯定是不一样，现在麻醉的手段也比较多，相对安全性也是还可以的。 嗯， 但如果身体状况不允许的话，那这个可能就不太适合。 嗯，他现在说，他说我们家狗现在呢可能痛感不是很大，就是说活跃度还比较高，他就是本身比较瘦。 嗯嗯， 如果身体状况我觉得没问题的话， 嗯， 可能您 他要是检查整体情况都还不错，然后再搭上如果现在肿瘤的这个大小又没有那么夸张的话，其实还是能够积极的治疗会比较合适的。 嗯，对，我觉得他说今天跑了三个医院，建议都不一样，我觉得那个可以再跑第四家，是吧？ 对， 可能就会 可以多看看，看看医生们都怎么说。 对。对，嗯，这个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我们可以帮助到您的，您直接再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了， 嗯、 好吧？ 哦， 如果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到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发送您的问题就好了啊。接下来咱回到今天的主题， 嗯， 刚刚说到了支气管炎、咳嗽，那如果咳嗽了，我们怎么办呢？狗狗咳嗽的话，喝点水。 喝水， 喝点热水。 喝水，我有。 那得看他咳嗽的频率怎么样。如果只是极偶尔的， 嗯， 你可能听见一声，那你就观察一下， 可能是卡到了鸡毛， 有可能他闻着什么味儿刺激着或怎么样。有，包括主人可能会在家里吸烟，然后有的狗可能对烟尘刺激比较敏感，有时候也会咳嗽。那如果真的是极偶尔的那么一声，你可以观察一下看看。但如果这个咳嗽的频率增加了，次数增加了，那这时候最好的选择肯定是直接去医院。 哦。你看我在家的时候，我也会判断一下。 你是预防还是？ 就是真的咳嗽了以后， 哦， 你要判断它，比如说有痰还是没痰， 哦， 是干咳呀，就是你是需要给它滋润一下呢，还是需要给它消炎？ 我相信你有这种能听出来的能力。 对对对，然后我们家狗当年只咳嗽过一次， 嗯， 也是去了医院，没有治好，水平不行。当然没有找到赵博他们那些优秀的医生， 对对对对， 可能当时那个大夫水平确实是一般 啊。 然后开了好多药，我坚持，我是遵医嘱坚持吃完了， 哦， 还是不好，好长 时间还是一直咳， 还是一直咳， 频率很高， 嗯，而且你能听到 有痰， 有痰的那种 啊。 然后我就自己给他配了一点小药， 比如说呢， 就是金银花。 哦， 然后呢还掺了一点薄荷在里边。 金银花不苦吗？他会喝吗？ 对对，苦的，苦的。我就给他泡在他平时喝的水里，想喝也得喝，不喝也得喝。当然他确实不太爱喝，但是我为了让他增加一点适口性，就弄了很多薄荷，因为薄荷是清凉的嘛，就是他喝完以后咳嗽的时候你嗓子会很干，有清凉的东西在这儿你本身就会很舒服，所以有这个薄荷引着他，他也会喝挺多。还有就是金银花，你本身买了，你像茶叶店就能买着，是干的，很容易碾碎，你把它碾成粉末以后就给它掺在饭里一点 啊， 其实它吃不太出来，然后吃这么吃了两周左右完全的好了。 哟， 当然我不是说人家，也可能是人家大夫的药也起作用了，然后 不应该说是中医的博大精深。 对，我觉得大家就是在这个方面也别太迷信中医或者西医，看看哪个条件好，因为现在中医治的也很好。 对， 对， 对， 这个其实跟中医西医没关系，中医治疗也是没有问题的，是可以的。 西医大夫听不下去了。 不，西医治疗跟中医治疗其实本质上也没有太多的矛盾，都是可以的，但是这个乱吃药肯定是不行的，你要运气好，对症了去吃好了，这是好的结果。 哦，对。 那如果不对症，咳嗽的原因非常多的，中医辩证上的原因也非常多的。人家本来到时候是个寒症，你给人家吃金花加薄荷，那可能症状还会加重呢。 对，有问题， 你是运气 好，我有问题， 赶上 了，真的，我就是 运气好。而且你像呼吸道的问题啊，尤其是涉及到支气管和肺的这个问题的时候，恢复的时间就是非常的长。 嗯， 如果是肺炎的动物，甚至病程长的可能一个月才能好。 哦， 所以这个你说用个三五天药就好了吗？我觉得这也不现实。 对，对， 而且你像好多呼吸，也不光是呼吸道的问题，包括像心脏病都是可能会造成咳嗽的。 哦， 所以这个在家随便吃药这个事情真的还是悠着点吧。 是的，万一是的，是的，是的， 运气好吃好了皆大欢喜，真要不好，厉害了怎么办？ 对，我这是一个错误的示范，大家一定要听赵博医生。 就是玩笑归玩笑啊，但是赵博大夫说的特别对。 对，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尤其初次养宠物的时候，你会对你们家的宠物不是特别了解， 嗯， 然后它可能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你会带它去医院， 然后大夫告诉您您应该怎么去护理他呀，治疗他呀，给他要什么样药，如果后期还出现这样的问题，您没问题，您可以依据之前的您的一些经验先去吃一吃看，试一试看 OK 不 OK， 如果 OK 的话那当然好，如果不 OK 的话那可能问题就会大了，或者是其他的问题您再到医院去。但是不建议所有的朋友您直接比如说我在网上我百度一下别的怎么样然后你会发现有很多很多建议你的这种招那种招、那种招那种招， 都吃一遍就真的吃死了。 你可能是在做一道选择题， 千万别把自家孩子当成 小白鼠。但是你的选择题不知道哪个是正确答案。 所以还是要听专业医生的意见。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好，我们再说一个理财方面的。 哎呦，也是特别好的 事，理财也要专业嘛，对吧？ 当然当然啊，一入冬总感觉今年就快到结尾了啊，确实也快到尾声了，又想给亲戚朋友。想啊，买点什么新年礼物呢？ 哦，我给你推荐一个吧，建行金。 哎呦，好啊，听着就喜庆。 哎，那是哈、啊，建行金实物贵金属，包括投资金条类产品和纪念金类产品。投资金条类产品呢，你看都是投资嘛，啊，那金条就是个人资产配置的重要组成部分，那谁家还不藏几根呢，是吧？这个建行金投资金条有这个铸胶类的金条，还有梯形金以及金锭等等多个品种，重量规格也非常齐全。建行金纪念金类产品呢，最有特点的就算是建行百福生肖系列金条，每年推出一款，设计风格独特啊，浮雕工艺精美，具有很高的艺术欣赏价值。投资、收藏、馈赠，你看都给你满足了吧？你说是不是送亲朋好友都特别的合适呢？ 真合适，谁不喜欢沉甸甸的金子呀？设计又巧妙，必须得买呀！ 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各营业网点均有销售。 如果大家有任何关于伴侣动物的一些问题，可以继续到微信公众平台吃喝玩乐大搜索 CHWL876 来问问我们专业的医生。

这事儿不一定，因为他要是有这种整泡的大泡的尿，就不管他尿在什么位置啊，可能相对来说他有这种泌尿道问题的可能性就会低一点。但如果是那种尿频啊，尿的比较少啊，然后经常这儿尿点那儿尿点，那这就有可能会泌尿道的问题了，比如说发炎了或者怎么样了， 就是滴答滴还是哗啦啦。 对， 对不对？要是滴答滴问题就 大。然后还有就是他尿的那个颜色是不是正常的？ 都尿到沙发里了，看不到颜色。 那不一定，你可以趁他没干的时候拿纸巾吸一点看一看。 我的妈呀！ 这个对猫奴来说不算什么的。 真的吗？ 对啊。你们这种狗奴理解不了的。 真的理解不了。 我们叫狗主人， 所以这个都好。对对对 对, 对，狗主人理解不了的。 对对对对， 所以那个像他这种情况得看看他是什么样的情况，如果尿的颜色和尿的这个量和频率不太对劲了，那这个就肯定要去医院检查去了。因为小公猫的话，不管他做没做绝育，其实他得这种腺末道综合征的概率都还是有的，就可能会腺末道发炎了。然后再一个呢，就也有可能就是单纯的行为问题，你比如说他就是想占地盘， 就是生气 或者就不高兴了。而且你像他家里是不是只有这一只猫，如果还有其他猫的话呢，那就也有可能是一些行为上的问题。你比如说你像我一个朋友家两只猫，然后其中一只猫就会嫌弃另外一只猫拉屎太臭了，然后那只嫌弃人家的猫呢就不在猫砂盆里上厕所了，它可能就跑到浴缸里。然后他就换了一个地方，所以有的时候也会，尤其是一些多猫环境的话，可能会有类似的这样的问题，所以这个还是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吧，不太一样的。 对，也可能就是因为你把它给咔嚓了，它报复。 那个倒不一定，而且咔嚓这个事儿是这样，就如果它是在第一次发情之前，相对年龄比较小的时候，你公猫的话，你比如说在半岁左右，或者一岁之前。相对它发生这种情况就会少一些些，但如果你咔嚓的比较晚的话呢，其实它体内的这种激素累积还有它的一些行为习惯已经形成了，那那个时候可能还会有到处尿尿的这样的性格。所以这事儿也不一定。 这不我再问你一个关于咔嚓的问题，看见你突然想起了这个问题。然后就是我姐姐家的狗，她家狗已经两三岁了吧，然后呢，就是是别人那个不养了，然后送给他了，让他帮忙给养着。然后他们家那个是条公狗，然后在家里呢就会经常的对着被子呀什么的有那样的行为。然后他就说，为了他的健康，是吧？那个也为了家里的那个清洁，那个就咔嚓了吧。结果咔嚓完了以后，就是在医院都住了三天，然后已经都没有任何问题了，然后回家了。回家以后发现。他还是有对着被子的那些行为，我姐姐就觉得是不是你们没有给咔嚓的太干净？ 那这应该不至于。但是像这种行为习惯，就是如果他是在咔嚓之前就已经形成了的，你给他做手之后，可能不会有特别明显的改善，尤其是在短时间里。因为你给他咔嚓掉以后的一段时间，你比如说半年， 他觉得自己是完整的，是吧？ 不，在半年内他的激素水平还没有完全降下去，所以那个时候他可能还会有持续的一段时间的类似的这种发情行为。当然对狗来说呀，这个事情吧也不光是咔不咔嚓的事情，如果他骑人或者骑别的狗，他还有可能是这种行为意识上的问题，比如说他会觉得他的地位比你高或者比其他的狗高，他这种骑跨的行为其实是他的主权的一个宣示，就是他说哎，我比你厉害，然后那 OK 我骑你一下吧或者怎么样，他会有这样的一个社会行为。也不光跟那个某些方面有联系，然后当然他骑被子或者什么的这种行为习惯，可能就是因为他在咔嚓之前已经形成了这样的一个行为习惯，所以他没有办法在很快速的时间内改善这个问题，而不是跟做不做的干净。因为公狗除非他有隐睾在腹腔内的这种好像个别的情况会不太容易找得到，但如果都是正常的这种在体表的呀，就是在阴囊内的这种睾丸的切除或者蛋蛋的切除，我觉得很少会有医生切不干净吧，因为这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手术了。 经过咔嚓圣手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啊，可能就是行为问题。哎，我还又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公狗会有那样的行为吧，我也能理解。但我有一次看见有一条母狗， 对，母狗也会有， 也抱着一个人的大腿，然后再那样。 就是我们就不太理解，就觉得你也没有这个功能，嗯、你这是在干嘛？ 是因为你们单纯的把这样的行为理解成那个方面的功能， 哦哦哦， 但实际上这样的行为对狗来说，它是有这种社会地位宣示的功能的，所以它不是单纯的发泄那方面的欲望。 哦， 所以这个问题有机会你可以问问张丽老师，他比较擅长这个部分。 这么一解释啊，我觉得就合理了。 对， 是这样的，是那个我那个朋友呢，是他跟我一样是个男的，他家养了一条母狗，然后有一天呢，他女朋友搬来跟他一起住了，他女朋友刚一到家，跟那个狗各种示好嘛，就被抱着一条腿，然后就开始那样，然后所有人都没有制止，拿出了手机拍，让赵博这么一解释，我觉得 明白 是吧？ 对对对对， 就是在宣示地位， 对对对对， 你是后来的，对吧？我得比你高一点，是吧？叫姐姐。 哎呀，本来是要宣示自己比别人厉害的，结果被咔嚓了，就觉得好亏得慌啊。 但其实这个部分的行为确实有时间可以问问张丽老师，他确实比较擅长这种行为学方面的问题。 哎，关于咔嚓我还真的问一个特别正经的问题，因为前一段时间呢，我们这个就在我算我的邻居啊，特别好心的一个人，救助了流浪狗。那只流浪狗的故事我可以大概的跟大家简单的说一说。那只公狗我们叫它大黄，大黄应该是被人遗弃的，遗弃在我们那个小区了。然后大黄一开始是不近人的，所有人到它身边，比如给它喂食啊什么的，它就会叫，而且会跑得很远，离很远啊哇哇叫。然后后来呢，经过大家就是不断的努力，不断的陪伴，它就现在慢慢好了，然后就和我们小区对面的一个小公园里边的小母狗，两个人就自由恋爱上了。然后呢就有了爱情的结晶。几只啊，四只还是五只，差不多这么多的狗狗，正好赶上冬天特别冷，然后我们那个好心人呢就搭了一个窝放在那儿，结果呢可能是因为狗狗太多，原来可能两只就还好，现在狗狗太多了， 挤不下了， 那些小不是挤不下的问题，在公园里边它好像有一个类似于像什么一个培训班，它会到到那个五六日的时候，它会有一些孩子在那边培训。然后一到孩子来培训的时候，可能那些狗狗它可能也害怕或者怎么样的，结果它又叫了之后呢，那边它就担心流浪狗可能会咬到孩子，其实我觉得这种担心也是对的。然后呢，但是它做法我们不太认可，它就把那窝给拆了。拆了之后呢，我们这位邻居大哥呢就说，这也不是一个办法，我再把窝垒上它还是会有这样的问题，所以呢就号召身边的人说谁来领养这些小狗。大狗没问题，就是大狗如果有人领养当然更好。结果都非常顺利的领养了。其中呢有两只是小母狗，就给它做了绝育了，包括那只大的母狗也给它做了绝育了。但是呢因为做完绝育之后好像是有一些什么问题，我不知道具体他是怎么做的，我没有看到那样的一个视频或者怎么样的，就说刚做完绝育这个小母狗就已经开始出来遛弯了。我的朋友们就问我说，刚做完绝育的母狗狗就可以出来遛弯了吗？我们经常见到的尤其是母狗狗，它会带一个类似于腹带一样的东西，对吧？ 它也不是， 也不是啊。 那个就是手术后，因为手术有创口嘛，我们会给母狗会穿那种手术衣，包括公狗 也 会穿的， 手术衣， 因为就是 对 遮挡一下伤口，阻止外面的一些脏东西沾染这种伤口的一个情况。但如果是正常的这种绝育这样的生理手术，又加上动物的年纪比较年轻，体况比较好。其实他们术后正常的活动是没有问题的， 没问题啊。 但是别剧烈运动，剧烈运动有可能会导致那个伤口的地方可能会有点渗血。 明白。他们就担心，因为可能是因为流浪，习惯的问题，可能不是也不是特别爱近人，所以就一不小心可能从笼子里出来之后，他就跑远了。所以大家就在担心他刚做完手术能不能跑远。照你这么说，其实还好。 其实正常的活动就，就你比如说咱们家养的小宝贝的话，你比如说你做完手术。基本上术后麻醉清醒之后，可能当天他会比较疼比较难受，可能不太愿意动，但一般到大部分的孩子到第二天，他自己的这个外在的表现就基本上是接近正常的。当然你这个时候不要去给他剧烈的运动就好，然后也不要去把他伤口沾脏就可以了。 明白。 你就适当的这种慢走、遛弯什么的都是可以的。 嗯，这儿踏雪无痕又问了一个关于尿尿的问题。他说我家公猫今年2岁，老是在我女儿的房间尿尿，没有咔嚓，但是一般抓到的时候啊，他都不摆那种撒尿的姿势，直接就滋。他这是不是小便失禁了？ 他这还应该真的不是，尿2岁没有做绝育，真有可能是有这种发情的行为导致的，这种尿液的标记的一个行为。你像原来那个张丽老师家里有一只公猫，然后当时没有做绝育的时候，就是一发情站在猫爬架的最顶端，天女散花般的往下尿。 哎呦我的妈！ 然后后来就被咔嚓掉了。这等下次张丽老师来，你可以问问。 这个也是一个家事的状态，感觉是不是？ 但是估计一般家庭没谁能受得了这个的。 如果猫猫狗狗能听懂我们的节目的话， 哦 啊，能听懂我们 是不是？ 不是， 不可能就改， 真的会老实多了。 哦， 我原来干什么都会被咔嚓，我的天。好吧啊，哎，我结束咔嚓的问题啊，如果大家有问题就赶紧问，因为时间的问题我们可能聊不了那么多了。接下来咱说说那个过敏的问题呗。到了这个季节他们会有过敏的问题吗？ 其实一年四季都有可能会有，你要看他的过敏源是什么，因为不同的孩子如果过敏的话，他可能对应的这种过敏源不一样。你比如说狗狗或者猫猫的话，包括人其实也一样，有些可能对螨虫过敏的，尘螨啊什么的，有些可能对花粉过敏的， 空气， 有些可能对其他的一些植物啊，或者有的还对各种，像人的话可能对犬猫的皮屑过敏，犬猫还有对人的皮屑过敏的哦， 还有 就比较惨， 过敏， 对，会有，还有对羊毛过敏的，什么的什么样的都有。所以你要看它的过敏源，如果在这个季节这个过敏源刚好有分布的话，那可能它如果对这个过敏在这个季节就会有症状。 大概什么症状会是过敏了？ 打喷嚏是吗？也跟我们人一样，拉肚子。 好多种症状，呼吸道的症状会有，你比如说像打喷嚏，当然还有一些眼结膜的症状，比如说有的孩子可能会有一些结膜炎。那还有像猫的话会有这种呼吸道的问题，可能会出现哮喘，就跟人的那个哮喘差不多。然后剩下的还有很多，尤其是狗可能会出现一些皮肤的症状，你比如皮肤的瘙痒发红，然后有的时候就激发微生物的感染了，可能就掉毛啦、烂了呀，或者怎么样的，这样的情况都会有。 哎，他们会拉肚子吗？ 会啊，当然会了， 就是也是过敏的那种拉肚子。 有那种食物过敏或者食物不耐受的，就可能会出现腹泻，但出现腹泻的这种情况并不是特别的常见，最多的是表现在，如果消化道的这种症状的话，最多的是表现在这种排便次数的增加和软便，还有末端软便。你比如说正常这孩子可能哎一天拉一次屎或者两次屎，那他有这种食物不耐受或者食物过敏的时候，他可能表现出来就一天拉3次4次，就次数变多了。那还有正常的这个便便呢，可能相对来讲它是比较干的，掉在地上它可能就不太容易沾到，不太容易沾地，你垫张纸把它捡起来的时候地上可能相对比较干净。然后你拉软便或者末端软便的时候，可能掉地一个是会沾，再有一个你会看那个便便最后的那个位置会有点像那种冰激凌状的，有个尖儿的那个样子。虽然这个描述比较那个什么，但是确实就是那个样了。所以那个时候可能就会意味着这个动物有一些食物不耐受或者食物过敏的问题。当然具体要去判断它有或者没有，还需要做一些特殊的实验，包括一些食物的这种排除啊等等的。所以差不多是这么一个情况。 其实关于那个冰淇淋头我想再多聊聊。咱们就拿他说冰淇淋头吧。有人说如果有那样的问题的话，说是喂多了他就会有那样的问题。 吃多了确实也会， 是吧？ 所以你要是在这个发现有排便的问题的时候，你要先关注你的喂食量是不是合理的。一般现在咱们如果是喂狗粮啊这些或者猫粮，这些粮食上面都会有这种建议饲喂量的说明，一般它会对应着年龄和体重，然后有一个一天也就是24小时的喂食量是多少多少克这个样子。然后你去对照一下你现在喂的这个量是不是合适的，如果很多的话那你就适当的去减少做一个调整，可能这个问题就改善了。 但是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喂它的量已经差不多了，但是总感觉跟饿狼一样。 我觉得就是小狗就是年龄特别小的特别容易吃多， 对， 大了以后吧，就好像不太容易，他自己就知道自己能。 现在我们家不是一大一小啊、嗯，然后原来大的挺正常的、嗯，但是被小的这么一带动吧， 对， 就是小的吃的时候，大 的 也要吃、嗯，所以现在两个吃的都特别多。我们家狗粮前所未有的下的巨快，哦， 良性竞争。 啊，对，然后两个人真的就那个冰淇淋就哇天，就像你说的，一 天 原来一天就比如说我们遛弯的时候、嗯、一天也就两次，嗯，现在基本上出去一次大概就得三次， 我的天哪， 你加上早上和晚上的话加起来可能得达到六到七次， 那可能确实吃的太多了， 对，但是什么时候都是那种特别饥饿的状态， 饿狼的， 然后我们就觉得是不是冬天他们就需要热量，所以 它并不一定是真的是特别饿，而是因为有一个食物竞争的关系在这儿，所以他们可能因为狗的进食习惯本来就是那种狼吞虎咽的一个情况，所以这时候可能两个人又会互相的抢、嗯、这样你最好是把他们两个分开吃饭、哦、然后定时定量的给会好一点、嗯、 小的可以稍微多吃一点， 让他们两个吃饭的时候距离离得远一些、 哦、不然会被咬的， 不然会互相抢的，就是这个把他自己盆里吃完了、哦、再去吃那个， 这是真看性格，现在我们家那只小的特别有点小霸王的感觉， 是吧， 就 是公狗，是吧， 公狗、哦、然后整个它的毛现在因为还是胎毛嘛、嗯、就长得支棱着那种、哦，我们就叫它猛张飞，而且呢我们家那只大狗啊还特别让着它，大狗比如说正在吃东西的时候、哦、小的蹭就冲上去、啊、就跟它抢，然后大的就默默让开了、 哦、我的天哪， 然后就在那看着它吃、 这个、 小的吃完之后它过去舔舔盆儿、哦、特别可怜，所以现在我们也没办法，就把分开了， 慈父 哦，真的是慈父，我没有那么好的父亲啊今天非常谢谢赵博赵大夫给我们分享了这么多，谢谢赵大夫， 谢谢大家。 哎，如果大家有任何关于伴侣动物的一些问题，大家可以积攒到下周六的时候我们继续来提出。今天呢我们也抽取了几位朋友送给您我们美联综合提供的这个价值500多元的一个眼部的检查套餐。我们这个应该医院那方会跟您联系的，所以您别着急。我是夏明。 嗯，我是孙涛。 接下来的节目是打开文化之门，明天咱们还聊茶。 还聊茶。 哎、嗯、明天见喽。 那天听你在电话里略带抱歉的关心，我嘟的一声切得比你说分手彻底，泪湿的衣洗干净，阳光里晒干回忆，折好了伤心明天起只和快乐出去，这爱的城市虽然拥挤，如果真的遇见你，你不必压抑，我的笑它无法代替，离开你我才发现自己那爱笑的眼睛，流过泪像躲不过的暴风雨，淋湿的昨天闪去，找回自己那爱笑的眼睛，再见爱情，我一定让自己决定。哦，衣洗干净，阳光里晒干回忆，折好了伤心明天起只和快乐出去，这爱的城市虽然拥挤，如果真的遇见你，你不必压抑，我的笑它无法代替，自己那爱笑的眼睛，流过泪像一个人看旧电影，只是我不小心而已，离开你我才找回自己那爱笑的眼睛，再见到你我一定让自己